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库源码文件。你用过 Go 语言编写小命令或者说微型程序吗？当你在编写 Hello World 的时候，一个源码文件就足够了。不过这种小玩意儿没什么用，最多能给你一点点莫名的成就感。我在前面提到过，除了命令源码文件，你还能用 Go 语言编写库源码文件。库源码文件不能被直接运行，它仅用于存放程序实体。只要遵从 Go 语言规范，这些程序实体就可以被其他代码使用。这些其他代码可以与被使用的程序实体在同一个源码文件内，也可以在其他源码文件甚至其他代码包中。程序实体是什么呢？在 Go 语言中，它是变量、常量、函数、结构体和接口的统称。我们总是会先声明或者说定义程序实体，然后再去使用。比如在上一篇的例子中，我们先定义了变量 name， 然后在 main 函数中调用函数的时候用到了它。再多说一点，程序实体的名字被统称为标识符。标识符可以是任何 Unicode 编码可以表示的字母字符、数字以及下划线，但是其首字母不能是数字或下划线。从规则上说，我们可以用中文作为变量的名字，但是我觉得这种命名方式非常不好，自己呢也会在开发团队中明令禁止这种做法。作为一名合格的程序员，我们应该向着编写国际水准的程序无限逼近。回到正题，今天的问题是怎样把命令源码文件中的代码拆分到其他源码文件。我在文章中放了一段具体的代码，并根据代码提出了相应的问题，你可以点击查看。答案很简单，填入代码包声明语句 package main。 为什么呢？我之前说过，在同一个目录下的源码文件都需要被声明为属于同一个代码包。如果该目录下有一个命令源码文件，那么为了让同在一个目录下的文件都通过编译，其他源码文件应该也声明属于 main 包。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运行它们了。比如我们可以在这些文件所在的目录下运行如下命令，并得到相应的结果。我在文章中贴了代码，你可以点击查看。在这里，我把 demo4.go 和 demo4.lib.go 都放在了一个相对路径为 puzzlers 的目录中。在默认情况下，相应的代码包的导入路径会与此一致。我们可以通过代码包的导入路径引用其中声明的程序实体，但是这里的情况是不同的。注意 demo4.go 和 demo4.lib.go 都声明自己属于 main 包。我在前面讲 Go 源源码的组织方式的时候提到过这种用法，即源码文件声明的包名可以与其所在目录的名称不同，只要这些文件声明的包名一致就可以。这个问题考察的是代码包声明的基本规则，这里呢再总结一下。第一条规则，同目录下的源码文件的代码包声明语句要一致，也就是说它们要同属于一个代码包，这对于所有源码文件都是适用的。如果目录中有命令源码文件，那么其他种类的源码文件也应该声明属于 main 包，这也是我们能够成功构建和运行它们的前提。第二条规则，源码文件声明的代码包的名称可以与其所在的目录的名称不同。在针对代码包进行构建时，生成的结果文件的主名称与其副目录的名称一致。对于命令源码文件而言，构建生成的可执行文件的主名称会与其副目录的名称相同，这在我前面的回答中也验证过了。好了，经过我的反复强调，相信你已经记住这些规则了，下面的内容也将会与它们相关。在编写真正的程序时，我们仅仅把代码拆分到几个源码文件中是不够的，我们往往会用模块化编程的方式，根据代码的功能和用途把它们放置到不同的代码包中。不过这又会牵扯进一些 Go 语言的代码组织规则，我们一起来往下看。一、怎样把命令源码文件中的代码拆分到其他代码包。我们先不用关注拆分代码的技巧，我在这里呢仍然依从前面的拆分方法。这部分我放了一段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章查看详细内容。可以看到我在这里修改了两个地方，第一个改动是我把代码包声明语句由 package main 改为了 package lib5。 注意我故意让声明的包名与其所在的目录的名称不同。第二个改动是我把全小写的函数名 hello 改为首字母大写的 hello。基于以上改动，我们再来看下面的几个问题。二、代码包的导入路径总会与其所在目录的相对路径一致吗？这个问题往往会让 Go 语言的初学者们困惑，就算是用 Go 开发过程序的人也不一定清楚。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我们在构建或者安装这个代码包的时候，提供给 Go 命令的路径应该是目录的相对路径，该命令会成功完成。之后，当前工作区的 PKG 子目录下会产生相应的归档文件。可以看到，这里与源码文件所在目录的相对路径是对应的。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需要先对 demo5.go 做两个改动。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的改动。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运行 go run demo5.go 命令试一试。错误提示会类似于下面这种。第一个错误提示的意思是，我们导入了包，但没有实际使用其中的任何程序实体。这在 Go 语言中是不被允许的，在编译时就会导致失败。注意，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线索，那就是 slib5。这说明，虽然导入了代码包，但是使用其中的程序实体的时候，应该以 lib5 点为限定符。这也就是第二个错误提示的原因了。Go 命令找不到 lib 点这个限定符对应的代码包。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在源码文件中声明所属的代码包与其所在目录的名称不同。请记住，源码文件所在的目录相对于 SRC 目录的相对路径就是它的代码包导入路径，而实际使用其程序实体时给定的限定符要与它声明所属的代码包名称对应。有两个方式可以使上述构建成功完成，我在这里选择把文件中的代码包声明语句改一下。理由是，为了不让该代码包的使用者产生困惑，我们总是应该让声明的包名与其附目录的名称一致。三，什么样的程序实体才可以被当前包外的代码引用？你可能会有疑问，我为什么要把文件中的那个函数名称 hello 的首字母大写？实际上，这涉及了 Go 语言中对于程序实体访问权限的规则。超级简单，名称的首字母为大写的程序实体才可以被当前包外的代码引用，否则它就只能被当前包内的其他代码引用。通过名称， Go 语言自然地把程序实体的访问权限划分为了包级私有的和公开的。对于包级私有的程序实体，即使你导入了它所在的代码包，也无法引用到它。四，对于程序实体还有其他的访问权限规则吗？答案是肯定的。在 Go 1.5 及后续版本中，我们可以通过创建 internal 代码包，让一些程序实体仅仅能被当前模块中的其他代码引用。这被称为 Go 程序实体的第三种访问权限，模块级私有。具体规则是， internal 代码包中声明的公开程序实体仅能被该代码包的直接父包及其子包中的代码引用。当然，引用前需要先导入这个 internal 包。对于其他代码包，导入该 internal 包都是非法的，无法通过编译。总结一下，我们在本篇文章中详细讨论了把代码从命令源码文件中拆分出来的方法，这包括拆分到其他库源码文件以及拆分到其他代码包。这里涉及了几条重要的 Go 语言基本编码规则，即代码包声明规则、代码包导入规则以及程序实体的访问权限规则。在进行模块化编程时，你必须记住这些规则，否则你的代码很可能无法通过编译。下面呢，给你留一下思考题。这次的思考题都是关于代码包导入的，如下。一，如果你需要导入两个代码包，而这两个代码包的导入路径的最后一级是相同的，那么会产生冲突吗？二，如果会产生冲突，那么怎样解决这种冲突？有几种方式呢？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你一试便知。强烈建议你编写个例子，然后运行 Go 命令构建它，并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提示。而第二个问题涉及了代码包导入语句的高级写法，你可能需要去查阅一下 Go 语言规范。不过也不难，你最多能想出几种解决办法呢？你可以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